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英文的听力，我们要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short article discussing European geography, taken from the College English Test Level 4. 今天呢，给大家选的这一段呢，是一个短文，它谈论的是欧洲的地理，这是四级听力考试。好，那我们看看四级的听力考试在地理方面都会用到哪些词。 说到地理方面的短文呢，其实有很多抽象的概念，因为有一些地名啊，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对，我觉得就是国家的名词、形容词以及指人这几个东西，大家总是搞混。比如说德国，你觉得是 Germany 呢，还是 German？ 这是一个很容易混淆的知识点。这个 German 是德国人，而 Germany是德国 这个国家。哎，没错。然后 France F-R-A-N-C-E 也是指国家， French 是法国的和法语以及法国人。好，那所以呢，这个常用的国家呢，我觉得大家不妨总结一个表，然后呢每天呢把它抄一抄写一写。那除了在一会儿听力中会提到这两个国家以外呢，我们还会听到 The Mediterranean Sea， Mediterranean 地中的，那 Mediterranean Sea 就是地中海，这里 M 要大写，然后 CS 也要大写。那这个地中海这个单词一定要会拼，我先给大家拼写，请大家记下来之后我们再来分析它有几部分组成。 Mediterranean 叫 Mediterranean， 这里边 Med 就是 middle 那个词的词根，所以它是中间的意思， Terr 是土地的意思，所以呢 Mediter出来的之后就知道是地中的意思。那 territory 也是 T-E-R-R， 然后后面有继续其他的拼写，它是领地的意思，所以呢 ter 就这 T-E-R-R 它就有土地的意思。好， Mediterranean Sea 地中海，这个大家需要知道。再往下呢，它又提到了 ruler， R-U-L-E-R， 这不是个地名了，这就是个常规的名词， ruler 就是 rule，那个规则后面加一个字母 R，ruler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统治者。 制定规则的那个人就是统治者。 它也有尺子的意思，所以你看那个 ruler 如果指人就是统治者，如果是指文具就是尺子。 等会儿我们谈到一个地方，就是摩纳哥，摩纳哥的统治者就会提到这个词 ruler。 好，然后摩纳哥呢，这个音比较近，这个词不难， Monaco， M-O-N-A-C-O。 好，再往下呢，我们还会用到一个词叫做 Spain。 Spain 这个词呢， Spanish 是它的形容词，也是指西班牙语和西班牙人名词。那么 Spanish 西班牙的就是形容词。好，然后他还会提到山，山脉叫 mountains， 就是 mountain 加 s， 他的这个山脉的名字叫 Pyrenees 比利牛斯， P Pyrenees Pyrenees， 这个不用管它，这个大概了解声音能识别就行。那说到山呢，你就会用到一个形容词，就是陡峭的，叫 steep， S-T-E-E-P， steep mountain valleys， 比较陡峭的山谷。好，那说到地理呢，你一定要知道那个当地产什么农作物啊，他会提到这样几个东西， potatoes， 大家比较熟悉啊。那 potatoes 变为复数的时候要加 s 还是加 es 呢？好，这里面要加 es。 第二个作物叫 tobacco、啊、tobacco 是烟草的意思。 今天咱们这个听力材料中出现的地名还是挺多的哈，还有两个咱们再给大家预习一下，一个是 the Alps， 阿尔卑斯山、嗯啊、 A-L-P-S Alps 阿尔卑斯山、嗯、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地名叫做 Liechtenstein、 啊、这个我觉得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就学过，这个小国叫列支敦士登、 哎 啊、我们还觉得这个名字还挺复杂的，这么小的一个内陆国家啊。好了，然后呢还有 Switzerland， 这个是瑞士，好多同学瑞士和瑞典分不清楚，那瑞典是 Sweden， S-W-E-D-E-N， 而瑞士 Switzerland 拼写是 S-W-I-T-Z-E-R-L-A-N-D， Switzerland 国家名词，那形容词是 Swiss， 瑞士的，那 Swiss 也是指瑞士人。但是有没有瑞士语呢？没有，因为瑞士的官方语言它没有自己独立的、啊、它就是法语啊德语啊这样。好了，那再来最后一个词，就是 headquarters。 headquarters 是总部的意思， H-E-A-D-Q-U-A-R-T-E-R-S headquarters。好，以上就是我们预习的内容，下面呢我们就给大家放一下录音，看看刚才提到的这些地名都有哪些特点，能不能记住。 Did you know that, besides larger places like France and Germany, Europe is home to several extremely tiny countries? One of these countries contains less than a square mile of land. Another is surrounded on all sides by Italy. Yet each is an independent landwith its own government, trade, and customs. One of the best known of these small countries is Monaco. It is situated on the Mediterranean Sea and surrounded by France on three sides. Monaco became familiar to Americans when its ruler, Prince Rainier, married the American actress Grace Kelly. Rainier's family has ruled Monaco almost continuously since 1297.The land has been independent for over 300 years. Andorra, with an area of some 200 square miles, is considerably larger than Monaco. This country is located in the Pyrenees Mountains, with France on one side and Spain on the other. Potatoes and tobacco are grown in Andorra's steep mountain valleys. One of the products it exports is clothing.Andorra is also known for its excellent skiing locations. Within the Alps in central Europe is Liechtenstein, a tiny country of about 30,000 people who speak mostly German. Liechtenstein uses the same money as its neighbour Switzerland, but it has been an independent country since the 1860s. Taxes are low, so many businesses have their headquarters here. The country makes and exports a lot of machinery.Other small independent states in Europe are San Marino and Luxembourg. Each of these has unique qualities as well. Questions 22 to 25 are based on the passage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22. What does the speaker say about Monaco? Question 23. Why did Monaco become familiar to Americans according to the speaker?Question 24. What is one of the products Andorra exports? Question 25. What does the speaker mainly talk about?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读技巧叫 omission. Welcome,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一篇四级的听力的材料，它讲解的是欧洲各国的一些情况。那刚才听过这边录音以后呢，我们现在开始逐句的讲解其中的内容。 Did you know that besides larger places like France and Germany, Europe is home to several extremely tiny countries? 这个录音一开始呢，就给大家抛出了一个问题啊，他就说，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啊，除了一些大一点的国家，比如说像法国和德国，欧洲还有很多非常小的国家。 啊，这里面用的是 extremely tiny， tiny 就是小的意思， 就是非常非常小的国家。 对，One of these countries contains less than a square mile of land. 这种国家小到什么程度呢？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可能有一个甚至不到一平方英里那么大。啊，这么小啊？ 对呀，这个国家就很小了。Another is surrounded on all sides by Italy. 还有一个小国，就是四周围都由意大利包裹着。 啊，还有这样的国家哈？ 就是说它的边界就是和意大利一个国家接壤啊，它就是在意大利的中间儿啊，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哈。所以它不管从哪一个方向上出国界，都是进到意大利。 Yet each is an independent land with its own government, trade, and customs. 然而呢，每一个国家又是有自己独立的领土，有自己的政府、贸易和这个海关关卡。就是你要去这些国家呢，要在机场海关这个地方登记。 One of the best known of these small countries is Monaco. 其中呢最有名的这种小的国家之一就是摩纳哥。 It is situated on the Mediterranean Sea. 它呢位于地中海 and surrounded by France on three sides. 三面被法国环绕。 Monaco became familiar to Americans when its ruler, Prince Rainier, married the American actress Grace Kelly. 那摩纳哥为什么被美国人所熟悉呢？就是他的统治者，叫做 Rainier 的王子和美国的一个女演员叫 Grace Kelly 的人结婚了，于是呢就为美国人所知。如果要不是这个结婚这件事呢，估计好多人都不知道摩纳哥是怎么一回事。 Rainier's family has ruled Monaco almost continuously since 1297. 这个年代大家记住了吗？ 1297 是1297年。那么这个家族自从1297年开始就一直统治摩纳哥。 The land has been independent for over 300 years. 这个国家其实历史还挺久的，它已经独立了300多年了哈。 Andorra, with an area of some 200 square miles, is considerably larger than Monaco. 那么安道尔这个国家占地200平方英里，它要比摩纳哥大不少了。 我觉得这个安道尔 Andorra 这个国家就是在奥运会举着旗子各个国家入场的时候，它应该是排在比较靠前的啊， 因为它的字母是 A 开头的， 对 对吧？而且不光是奥运会入场，就是大家如果用微信填自己资料的时候，会有一个选项是填自己的国籍，往往这个安道尔呢就在最前面，大家能够看到哈， 所以就比较好发现它啊。 是、 这个， 其实之前我也是经常看到安道尔，但不了解。 对呀、 啊，今天这么一听听力啊，我就发现原来这个国家也不大嘛。 This country is located in the Pyrenees Mountains. 这个国家坐落在比利牛斯山脉 ，with France on one side and Spain on the other. 一边呢是法国，而另外一边呢是接壤西班牙。 Potatoes and tobacco are grown in Andorra's steep mountain valleys. 那么这个安道尔险峻的山谷之中呢，所生长的作物有土豆和烟草。 One of the products it exports is clothing. 它的出口产品之一呢，其实是 clothing 布料。 Andorra is also known for its excellent skiing locations. 安道尔也以极佳的滑雪胜地而闻名遐迩。 Within the Alps in Central Europe is Liechtenstein, a tiny country of about 30,000 people who speak mostly German. 在中欧阿尔卑斯山地区的列支敦士登是拥有3万人口的小国，它的主要语言是德语。这个人口好少啊，只有3万那么多吗？咱们北京周边的那些县城可能一个地方都有好几十万人呢，二三十万人呢，但是它只有3万人，一个国家哦，是一个国家只有3万人， 太少了。我觉得这个小国家应该是挺有意思的，让我有点小人国的那个想起来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国家还有什么特点呢？Liechtenstein uses the same money as its neighbor Switzerland, but it has been an independent country since the 1960s. 列支敦士登的货币与邻国瑞士相同，但是从19世纪60年代它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这里1860年代是19世纪啊，所以它差一个数。 Taxes are low, 税收非常低。So many businesses have their headquarters here. 所以许多企业都在这里设置了总部。 The country makes the exports a lot of machinery. 这个列支敦士登呢，出口制造非常多的机器。 Other small independent states in Europe are San Marino and Luxembourg. 还有其他一些小国，一个是圣马力诺，还有一个是卢森堡。哎呀，卢森堡这个小国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哪儿啊？我们上的那个中学啊，叫北京二中，这个胡同里边就有卢森堡的使馆。 所以你们小时候天天路过卢森堡的使馆啊？ 对，因为我们都要在课间去跑步嘛，然后就总是会路过这个使馆。那这个学校呢，北京二中呢，位置呢就在王府井东边一点， 是北京比较核心的位置啊，就在那个东城区。 没错。Each of these has unique qualities as well. 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独到之处。好了，以上呢就是课文的逐句讲解。那我们再看一下后面所提的问题，这个问题呢还真不少，一共有4个。What does the speaker say about Monaco? 那这个介绍中对于摩纳哥提了哪些情况？Why did Monaco become familiar to Americans according to the speaker? 根据发言人他所说的这个信息来看，摩纳哥是如何被美国所熟悉的，就是美国人怎么会了解到摩纳哥呢？ Number three, what is one of the products Andorra exports? 安道尔所出口的产品中有一个产品是什么呢？Number four, what does the speaker mainly talk about? 这段话主要谈论什么呢？好了，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现在来听第二遍录音。 Did you know that, besides larger places like France and Germany, Europe is home to several extremely tiny countries? One of these countries contains less than a square mile of land. Another is surrounded on all sides by Italy. Yet each is an independent land, with its own government, trade and customs. One of the best known of these small countries is Monaco.It is situated on the Mediterranean Sea and surrounded by France on 3 sides. Monaco became familiar to Americans when its ruler, Prince Rainier, married the American actress Grace Kelly. Rainier's family has ruled Monaco almost continuously since 1297. The land has been independent for over 300 years. Andorra, with an area of some 200 square miles,is considerably larger than Monaco. This country is located in the Pyrenees Mountains, with France on one side and Spain on the other. Potatoes and tobacco are grown in Andorra's steep mountain valleys. One of the products it exports is clothing. Andorra is also known for its excellent skiing locations. Within the Alps in Central Europe is Liechtenstein,a tiny country of about 30,000 people who speak mostly German. Liechtenstein uses the same money as its neighbour, Switzerland, but it has been an independent country since the 1860s. Taxes are low, so many businesses have their headquarters here. The country makes and exports a lot of machinery. Other small independent states in Europe are San Marino and Luxembourg,Each of these has unique qualities as well. Questions 22 to 25 are based on the passage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22. What does the speaker say about Monaco? Question 23. Why did Monaco become familiar to Americans, according to the speaker? Question 24. What is one of the products Andorra exports? Question 25. What does the speaker mainly talk about?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我们把今天的听力全部又听了一遍了，那么来回答最后的这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What does the speaker say about Monaco？ 就是对于摩纳哥这个讲座中提到了哪些信息啊？首先呢，我们知道摩纳哥呢，它是一个小的国家，它作为一个小国的例子出现的，所以呢，在原文中说的是 one of the best known of these small countries is Monaco。 其次呢，他说呢， it is situated on the Mediterranean Sea and surrounded by France on all three sides. Monaco became familiar to Americans when its ruler Prince Rainier married the American actress Grace Kelly. 好，这个就过渡到下面一道题，就是美国人是怎么想起来了解摩纳哥呢？原来是他的统治者哈 Prince Rainier get married to an American actress, Grace Kelly. 啊，这样一来呢，这个一下摩纳哥就变得家喻户晓了啊，美国人就都比较熟悉摩纳哥了。好，然后再接下来第三个问题呢，他说为什么What is one of the products Andorra exports? 就是安道尔这个国家出口的产品包括哪些呢？ 好，他说呢 One of the products it exports is clothing. 这个国家出口的产品是布料。 好了，这个问题就很简单。再往下最后一个问题， What does the speaker mainly talk about? 这段话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好， It talks about small countries in Europe.就是谈论一些在欧洲的这些小的国家啊，然后你可以再继续展开。For example, Andorra, Monaco, and Liechtenstein 啊，就是列支敦士登啊等等。好了，以上就是对于这个课文相关的问题也做了一个简要的回答。那其实这个答案呢无所谓长和短，就是你捕捉到的信息多你就可以多说，那当然也取决于你自己的口语表达。比如说我们在举例子的时候你还可以说There are independent small states like San Marino and Luxembourg 这个卢森堡，还有呢你可以说这个列支敦士登这个国家货币是什么，语言是什么，然后它的税收又怎样等等啊，这些信息呢你都可以去往上加。那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想变换句型，你可以呢去试一下从课文里边呢不要用它的原句而用你自己的话去说。比如说这个列支敦士登原文说 uses the same money as its neighbor Switzerland， 那如果你试一下被动语态 the same money is used in Liechtenstein as in the neighboring Switzerland 也是可以的。那这里面呢变换一个句型用被动语态可以说难度又高了。那同样出口也是，你可以直接用 clothing is one of the products exported from Andorra。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那希望今天的这个地理方面的小的听力练习能够呢让大家多去归纳总结国家的名字， 对，还有 名词形容词，就是这个国家的语言，这个国家的人，是吧？ 没错，这些国家的名字其实蛮有意思的啊。欧洲的大国您都知道，什么法国、德国、英国，除此以外这些欧洲的小国，今天咱们听力中提到的这一些国家您是否也能够记住呢？好，以上这些呢就是我们今天大学生英语在线给大家带来有关于四级听力的讲解，希望可以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壮壮老师的讲解，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您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